歌曲在一起播放的时候，真的有一种哇吼周末到的感觉哈，这样的一种氛围。背靠背听到两首歌曲，分别来自于前面一首是加拿大的骄傲乡村女歌手 Shania Twain。为什么说她是加拿大的骄傲呢？因为无论是从专辑销量，或者从这样一个受关注度来说，过去的数十年当中，没有任何一个女歌手能够达到她那样的一种高度啊、包括现在备受关注、粉丝也是超多的 Taylor Swift。可能在专辑销量这一块来说，在 Shania Twain 的面前都将会黯然失色。而后面这首歌曲我们更加熟悉了啊，前一段时间刚刚举行完了巡回演唱会的魏晨带来的旅程，而这首歌呢也是他的演唱会的主题。下午的3:10，这里是和你一起唱，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戴毅。新的一年也算是一种新的旅程的开始，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会有一种 就是发令枪声响之后刚刚从起跑线冲出去的感觉，会觉得每一天工作的时候都充满了力量，也很想在新的一年当中做点什么，做出一点成绩来，也是让自己在不断的在 DJ 这个行业当中有一种向上攀升的感觉。可能很多人在生活当中或者在新的一年开始都这么想的哈，想要在自己的行业里面有一种不断进取积极向上的状态，这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特别美好的一面。但有时候下了直播呢，我会这么想，其实只是不想轻易的被人赶超被时代抛弃。好啦，回到音乐当中，欢迎你在下午的时光当中有空打开收音机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来和大家一起唱，有请我们都很爱的 Fish 梁静茹。 我还没有准备好，突然之间无法解释的奇妙感觉，阴的天云好远，有些事正发生在我心里， 爱是全部。但我想起了我今天看到的一条新闻，可能你也已经看到了，就是那个世界著名的婚礼网站发布的2017年最佳婚礼的照片。当中最吸引我的一个是有这样的一张照片，是一对新人，他们站在了繁华的都市的街头，身边呢是车来车往，而城市当中在飘着是蒙蒙细雨还是雪花，雪花，他们的眼中只有彼此，那一瞬间繁忙都市都为了爱而停止，好美。 It's over and done, but the heart can live on inside. And who is the one you're clinging to instead of me tonight? see me fall apart. In the words of a broken heart, it's just emotions taking me over. Caught in sorrow, lost in the song. But if you don't come back, come home to me, darling. Don't you know there's nobody left in this world? Hold me tight. Gotta go find your shining star. 真命天女 Emotion，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我忘了我之前是在哪一个音乐流媒体的软件当中看到了这样一个调查，忘了是网易云音乐还是 QQ 还是虾米，他说哪一类型的音乐能够最打动你，可能在 Pop， 在 Jazz， 在 Funk， 在 R&B， 在 Rock， 这些不同的类型的音乐当中，我一定会先想到就是 R&B。 这里是和你一起唱。 闪亮的流星划破了寂静，成长的足迹浮现在心底，把过去的事反复阅读，渐渐懂得知足，有这一切我已太幸福， 太幸福。 骄傲的欢笑，委屈的哭泣，爱情的迷离，友谊的坚定，把哭了悲喜一点一滴收藏在心底。哦，我的心已预备了前行，期待明天光彩新鲜，许多梦等待实现，懂得爱只要有你，再多苦不怕累，期待自己勇敢坚定，可以为你挡风遮雨，用心珍爱着每个机遇。 欢笑，委屈的哭泣，爱情的迷离，友谊的坚定，把哭了悲喜一点一滴收藏在心底。哦，我的心已预备了前行，期待明天光彩新鲜，许多梦等待实现，懂得爱只要有你，再多苦不怕累，期待自己勇敢坚定，可以为你挡风遮雨，用心珍爱着每个机遇，期待明天光彩新鲜，许多梦等待实现，懂得爱只要有你，再多苦不怕累，期待自己勇敢坚定，可以为你挡风遮雨，用心珍爱着每个机遇。 是谁了吗？听出来了吗？当年很多人喜欢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身上有我们当时跟他年纪很相似的那个时候想要表达出来的一种叫做叛逆的东西。而对于女生来说，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帅啦。谢霆锋的新歌《异想天开》。 我只是不想面对在征途飞扬山野林的丛林里，你依然拼搏，我设法逃脱，都一样出没，拥挤的迫不得已，在尘土飞扬的沙漠里，在翻山越岭。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饭店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来关注电影方面，电影《英雄本色2018》曝光了动作版预告片，三兄弟的叵测命运露出冰山一角，浓烈兄弟情也再度升级。这支预告片曝光了更多飙车、枪战、爆破等惊险场面，片方也公布了终极对峙版海报，六大主演桀骜神态，让人着迷。由美国漫画界著名的少年英雄团队少年泰坦主演的电影版《少年泰坦出击》终于出预告了。该片由剧版主创原班底打造，是一部关于勇气行动的影片。一部关于乱世佳人女配角海蒂·麦克丹尼尔的传记片目前正在筹拍中。1940年，海蒂凭借出演郝思嘉的保姆一角获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并成为奥斯卡历史上首位获奖的黑人女演员。第70届美国导演工会奖提名公布，刚刚捧得金球奖最佳导演的吉尔莫·德尔·托罗依旧领衔最佳导演奖，克里斯托弗·诺兰和马丁·麦克唐纳分别凭借年度佳作《敦刻尔克》和金球奖最佳影片《三块广告牌》上榜。作为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重要参考，该奖提名阵容与奥斯卡奖项并不会100%的一致。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 第一眼看的是我，所以我很快乐。加速度中的脉搏，遇到你要爱。 可我眼中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锻炼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是青春，失去记号，我过。 在发慌的心之上闪耀。那是青春诗句记号，莫怪读了心还会跳。你是否也还记得那一段美好？也许写给你的信早扔掉，这样才好曾上你的你在别处都得到。 我知道很多人很喜欢这首歌，这首歌也确实像一首听到之后就会小鹿乱撞心会扑腾扑腾乱跳的一首流动的情书。蒋美琪，谢谢你。今天有一部与爱情与青春有关的电影，在前期有着非常充分的这样的一个宣传和铺垫之下今天上映了。前面说宣传的就是因为有两首宣传曲，一个是无问，另外一个叫做无问西东。没错，就是电影《无问西东》。应该说这部电影应该很应该算是很吸引很多人吧，因为从主角的这个选择上来说，就拿我自己来说，我就会觉得我很想去看，因为里面有专业的电影演员，比方说像章子怡、像黄晓明、像张震，而另外呢也有专业的歌手来加盟，又有一票非常坚实的粉丝，比方说陈楚生、王力宏。所以这样一部有颜值，同时呢有青春情怀，而且还有一些历史背景、有战争的场景存在的影片，所以我想应该会吸引很多观众，而且是很宽泛的年龄层面的观众去看。下午的3:39，欢迎你继续守候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在周五的下午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这个频率，跟戴毅一起跟我一起唱。你好，我是戴毅，接下来有请 Yoga 林宥嘉，早开的晚霞。 天要黑了吗？要告别了吗？能不能多留一下？别管那晚霞，反正我比你更熟悉那黑暗，没有你陪我也想到我会哭，你会心疼吗？有谁来教我忘记你的方法？你的笑啊和你的泪啊，还有些红的晚霞。所谓的宽容坚强，我做不到。怎么去消化？我没有给你翅膀，你为什么要飞翔？剩我一个人听他们劝我，你在天堂。 在哪里落下，走开的你的夕阳美得不像话，好端端在我摇篮流浪到什么天堂，若我想抱你要怎么到达，所谓的宽容坚强在天堂。 如果拥有林宥嘉这样的唱功，这样的好嗓子，可能真的只需要一架钢琴啊，一个钢琴手的伴奏就足以了。啊，两首歌的时间，下半时段真的比较短暂。如果加上桃子这首歌的话，他唱罢我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一周的下午的时间陪伴，也希望你在下个周一的下午3点钟到4点钟记得锁定这里 FM974，我是戴毅，周末快乐。 不快乐一眼笑了就够了，烂辣彻彻大动干戈就过了，多爱了不就对了，不就对了，他说每个字连调点符号都信了，不就完了，不就得了。 身边的嘴巴全是假的，洋洋的吻痕算是真的，稚嫩的心声全是假的，只要爱情的信仰才是真的，灵魂的情操全是假的，未来的身体算是真的，萧瑟的情绪全是假的，只有故事的教训才是真的。 我来说一句，4点钟将会是战马能量音乐时间。